山村边开的花蕾，天香散尽算不算一种真的枯萎？千山万水走了一回，谁心归去是不是一个好的结尾？ 命